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我们的二儿子的同学从俄罗斯带回一条名狗，刚来到北京的时候，这只狗很小，好像刚生下来没有多久，可以轻松地抱在怀里。过了半年再看见的时候，这只狗已经长大了，身长将近1米，成了一条又高又大的大白花狗。它的主人给它起名叫大头。大头并不是很温顺，对人常常大叫不止，吓得人们不敢接近它。有一天，它的主人带它到我们家里来，一见着我，大头就大吼大叫，还做出要咬人的样子。大头对朱旭就不那么凶，就像对待它的主人一样。朱旭也很喜欢大头，总喂他吃香肠，大头对他就更好了。主人想卖掉大头，朱旭很动心，想买下他。我竭力反对，提出以下理由：第1，房子太小，二儿子结婚还没房子呢，怎么能够再养上这么一条碍人手脚的大狗啊？第2，这条狗除了要吃大量的狗食罐头，还要吃牛肉和香肠，饭量太大了。第3，还要上几千块钱的户口，每年都要为它交费。第4，这条狗有病，还要上宠物医院去打针吃药，比人的医药费贵很多，每月要为它增加很大的开支啊。第5，屋子无法保持卫生。第6，天热了还要给它洗澡，春天脱毛弄得到处都是狗毛了。第7，你去排戏了，谁管它？谁饲养它？第8，我每天都很忙，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，哪有功夫去照顾它呀？朱旭一听我这没完没了的理由，他赶快说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咱们没办法养呗。朱旭总算接受了我的意见，把养狗的计划打消了，否则的话真要天下大乱。 不得安宁。深秋时节，朱旭早晨到鸟市去闲逛，看见卖金铃和竹铃的小叫虫，它们身体的全长比小手指盖还要小四分之一，可是叫起来的声音轻而脆，还有节奏。朱旭就喜欢听着叫声，便买回来放在家里，别有一番乐趣。尤其是在冬天，暖和的屋子里再摆上几盆鲜花绿草，不时地传出几声金铃的叫声，真怀疑是怡人心神的初春到来了呢。金铃子必须在一定的温度里它才会叫，才喜欢叫。朱旭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怀里暖着。金铃生活在一个很小却是专门为它制作的塑料小盒子里，上面的盖儿是无色透明的，可以看见金铃的行动。每天早晨起来，把苹果去掉皮，再用小刀削成很小的一块苹果肉，放进小塑料盒里。这就是金铃一天的吃食，连水都有了。它一般活到三四月份就要死了，生命很短暂。当金铃和竹铃要向生命告别后，朱旭只能等到再一个初冬时，再重饲养他们的新一代。大儿子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已经制作好的大葫芦，上面雕着八仙过海，里面还养着一只老蝈蝈。蝈蝈吃胡萝卜，一天喂两次，还要喝水。蝈蝈出来的时候挺困难，尤其天气凉一点更不愿意出来。好容易出来了，当吃完喝完应该回去了，他又不肯进去了。头上的两个须子很长，一不小心就容易碰断，真是千般小心万般注意的。大儿子要到外省市去演出，这可就麻烦了，怕影响工作，不能带着蝈蝈去，这怎么办呢？交给小孙女，怕影响她读书；交给我，怕我忙不过来，没有功夫。想来想去，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爸爸。朱旭责无旁贷地一口应允下来，立刻接收。大儿子很放心地踏上旅途。谁知喂蝈蝈和金铃子不一样，吃的东西不同，喂的方法也不一样。显而易见，朱旭不熟悉蝈蝈的习性。第一天喂的时候，蝈蝈说什么也不肯从葫芦里爬出来，好像十分喜欢里面的黑暗似的。朱旭急得不得了，他轻轻地拍打着葫芦罐想震动蝈蝈，可是仍旧不见出来。最后他只好强行命令，用力地甩着葫芦。蝈蝈经不起折腾，那倒是出来了，吧嗒一声直接掉在地上，把小孙女心疼得几乎掉下眼泪，急忙拾起来捧着。我也生气地说，哎呀哎呀，你太粗暴了吧。朱旭解释说，哎呀，他不出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他在里面饿死呀。我说，干脆你别管了，我来喂吧。小孙女也说，就是就是，让奶奶喂吧。孙女用小手托起来，仔细一看，蝈蝈的须子尖儿掉了。孙女埋怨起爷爷来，哼，都是爷爷不小心，须子本来在奶奶喂的时候就给碰掉了一小截儿，现在你又把那边的给弄断了，这倒好，两边一样了。朱旭忙抓住机会安慰孙女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，两边都一样长了，那也好看呢。再说了，你爸爸回来也发现不了它短了。 是不是啊？ 还是爷爷好吧？ 嗯，爷爷赖皮，我不跟你好了。 那好那好，咱们爷儿俩就不好了，也不是好朋友了，爷爷也不陪你玩了。 那不行，爷爷得陪着我玩。这样吧，您别管了，以后都交给我奶奶喂吧。 那好啊，爷爷同意。 他们爷儿俩倒是协商好了，把这个重担转移给我了。孙女儿得到了安慰，把头靠在爷爷的肩头上，爷爷不断地亲吻孙女儿的小脸。爷儿俩低声商量着该玩什么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9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突然接到几十年未见面的杨杰打来的电话。杨杰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家篮球队的健将，他的姐姐是香港的红星夏梦。50、6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几位著名的女篮健儿都喜欢看仁义的戏，几乎每个新戏上演都可以在首都剧场看见他们的身影。休假时，他们经常到家里来找我们玩，我们呢也喜欢看他们的球赛。文艺和体育总是有着缘分，我们就是这样结下了友情。杨杰很热爱中国文化瑰宝京剧，他呀专唱老生，也会文武场，他嗓音洪亮，唱起来非常有韵味，经常在舞台上彩唱。他不单唱得好，还是乐队班子里的全面手呢，又会拉又会弹，样样乐器都拿得起来，锣鼓经背的那叫滚瓜烂熟。有一段时间我们呢间断了来往，30几年中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。当杨杰知道了我们家的电话后，立刻就和朱旭取得了联系，约朱旭到北京国际京剧票房来清唱。朱旭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，其一因为几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可以重逢，其二朱旭这个京剧迷可有了亮亮嗓子过过戏瘾的地方了。那天晚上杨杰也很兴奋，他亲自开车接我们同去，相见之下真是感慨万分。如今我们都已退休了，杨杰从原来的年轻活泼充满精力的少女形象，现已变成了花白头发的贤妻良母了，但是她的豪爽热情真诚的性格并没有变，仍旧是当年的杨姐。久别重逢更感觉格外亲切。这天晚上来了不少知名人士，宋世雄和他的夫人，有体育界的老领导荣高堂，京剧名家梅葆玖、梅葆月、江凤山，著名的四大老生之一马连良的小女儿马小曼等人，每人都唱上一两段。已经多年没唱京戏的朱旭兴致勃勃地站到麦克风前，尽情地唱了两段老生戏。这天晚上又重新让他回忆起许多京剧前辈的精彩演出，他轻松愉快地尽情地玩了一个晚上。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杨杰请大家吃蛋糕，我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一天是杨杰的生日。最近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织了一次裕泰杯99新春名人联谊活动大会，朱旭被邀请去参加这项活动。活动的内容 有新麻将牌比赛、桥牌冠军赛，还有书画笔会，参加的著名人士很多，体育界有刘晓光、谢军等，文艺界有电影《红樱桃》的导演叶大鹰，电影学院的著名教授马金武，还有我们剧院的李婉芬及梅谦的夫人边波等，京剧界有吴素秋、刘雪涛及夫人，书画界也有许多位参加。朱旭兴趣很高的参加了新麻将比赛，按照新的规则进行比赛，一共有四个组，每一个组有五桌，总计是20桌牌。朱旭参加了第二组的第五桌，大会发给每个人一份讲解新规则的手册，大厅里有指导员，有裁判员，不懂的地方就向指导员随时请教。朱旭还来不及阅读手册，就匆匆上阵。在这桌上还有一位寺庙的法师，他玩得很认真，随时拿起一张条子，边打边查看着。条子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儿，大约记着什么样的牌才能算作一番，手里的牌必须够上八番才允许胡牌。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新规则，所以要求就放宽了，改成只要够六番就可以胡牌。一阵紧张的战斗，大约经过了两个小时，四圈牌总算结束了，在每个小组里评出前五名，朱旭在第二组里评为第一名，获得了冠军。虽然是业余体育活动，真的获了奖，他同样兴高采烈。回来的时候，朱旭不先回自己的家，一直奔向梅谦的家。因为梅谦虽被邀请，由于感冒未能出席，朱旭很得意地举着奖杯给梅谦看。第二天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做，抢时间把这本刚刚出版的麻将学和各种番种分值一口气阅读完了，恐怕这又要引起朱旭新的兴趣。这些兴趣也是朱旭多方面的生活积累，也是感性知识的积存。玩的时候，朱旭总是尽情的玩，工作的时候，他则是专心致志的工作。他严格遵守一条原则，任何个人兴趣都不能够影响工作，工作是第一位的。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对于生活中各种人物的观察和研究成了他的职业习惯。表面看起来他像个不务正业的人，无所不好，但也正是生活领域的宽阔和各种爱好丰富了他的知识，充实了他的生活内容，从而也帮助了他的艺术创造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60年到1963年，正是我国困难的三年，农村普遍遭受灾害，颗粒不能归仓，城市里用瓜菜代替粮食，副食店的货架上绝大多数是空的，买不到巧克力和高级水果糖，糕点也看不见踪影。剧院立刻组织人力，腾出一间大办公室，由专人负责做小球藻，它的原料都是各种蔬菜叶子，经过水和温度的处理后变成碧绿的半透明体，据说含有一定数量的植物蛋白，可以给大家补充营养。60年代初，朱旭随剧院到福建去演出两个月，他走后北京才出现缺鱼肉少粮米的情况。 大多数的人都体内缺少糖和蛋白，普遍出现浮肿病，我也不例外，开始全身浮肿无力。我没有写信告诉朱旭这一切，可是别人的家属已经写信把情况传递过去。他知道以后很着急，在福建演出时，有一天发给每个人两个鱼罐头，作为辅助劳动的营养品，增加热量。朱旭自己不肯吃，全都带回来给我和孩子们做营养品。他埋怨我不会照顾自己，他长途跋涉的演出回来，刚进家门还没喘口气，急忙到传达室借用炉火为全家炒好油炒面，随时可用热水冲食。大儿子刚两岁，住在幼儿园，粮食虽然困难，国家对病人和幼儿给予特殊照顾，在营养方面都能够保证供应，所以孩子很健康，多少减去他的一些忧虑。朱旭和我根据级别每月有一定的营养补助品，可以领到白糖和黄豆。朋友们开玩笑管我们俩叫糖豆干部。我姐姐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，捡出一只最好的送给我们，果然一天下一个蛋。早起第一件事，朱旭把鸡蛋捡回来，并不是给他自己吃，而是都给儿子积攒着。糖豆发到手里，交由老保姆做成各种食品。戏散后，经常邀请一些没有营养补助的单身汉到家里来，共同分享着美食。朱旭从来不发牢骚，不怨天尤人，总是乐观地说，人哪有一辈子不碰见一点灾难的，这也是生活的积累呀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困难就都会过去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。 1962年，朱旭和宋凤仪到上海演出，宋凤仪不慎受伤，腿骨粉碎性骨折。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的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闻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